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今日嚟到呢个2月22号嘅搏击会啦。 好热啊！ 咁今日有位朋友久违咗，我哋太耐冇揾佢嚟啦。咁于是要揾阿路人甲嚟，系 OK 啦，你知系。 一年冇见啊！ 一年冇见 各位听众系嘛？ 系啊，好精辟分析嘅路人甲。 恭喜发财、啊！ 我哋个个都要跟阿路人甲学嘢， 大家都系拜年啦，都系咪？应该 我都话系啊！我有咩唔明我就打俾佢噶啦。 我有啲咩唔明我打翻俾你。 唔系你有嘢求救你就打俾我，但我有嘢唔明就揾你。 多谢你，多谢你上个星期转介咗阿文律师嘅电话俾我。 哦 ，OK 啊。 感激感激感激。 得。 而家咁耐唔见人啊？ 点咩？ 系咪重复翻你头先讲一次嗰啲嘢咧？ 放假，因为新年就放咗个长假，咁就即系去咗旅行咁啊。系咯，咁同埋阿 Donna， 你哋系咪有冇休息啊？你哋放假 休息一集咯， 咪咯， 系三集咩？ 你就系啦吓， 系啦， 咁样啦，花生台就冇啦， 咁样啦，咁啊系啦，咁今日啊今朝一早啊 Donna 精神奕奕咁啊你 Donna 今朝一早就 test 我，喂，好耐冇见你，不如上嚟开麦啦，咁我就一见到 无话不说啦 ，OK OK OK 咁 样，哇，几爽啊， 系啦， 等得你好辛苦啊，有好多问题都要问，即系请教啊你， 即系请教， 好多问题要请教你， 诶嗱你又谦啦， 真系呢啲， 你又话 嗱你又。系啦，系咪先？ 即系路人甲，你系我师傅嚟嘅吓，唔好唔认啊！ 你话你咁样都得，好无耻。 系咁笠高帽啫， 咁样个无耻得噶你。 系啦，系咪先 ？Donna， 你多啲嘢讲啦，今个星期肯定系嘛？ 唔系咁啊，助选啫嘛。 系咯，哇，助选 助选仲都系讲。 你哋有冇去啫？你有冇去过任何一次助选啊？ 没有，但系我今个礼拜会出现嘅系。 喺边度出现啊？ 睇下到时约埋啲朋友睇下边啦。系会帮下手嘅，因为我啲朋友。 我都几齐心啊！今次泛民人力都开闸咯。 哦，梗系啦，大佬见到六号， 唯一 见到六号个细咁嘅样， 我见到快啲办到。 我想问一问先，即系讲一讲。喂，今晚我哋如果讲呢啲嘢，使唔使咩噶？ 要噏埋其他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我咪一即系冇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我哋系 嗱，除咗 唔使，除咗六号、七号，仲有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唔系我哋第一，我哋唔系助选先啦，系嘛呢啲？ 系我哋时时分析， 纯粹系出去水食下花生添啫，都唔讲成日分析。 咁多人， 我冇讲名，我讲七号、六号。 谂唔到咁多人， 我哋都冇讲名，系啊。一二三四五七咯， 一二三四五咪得咯。 冇啊，我你嗱威文你就话可能会去啦。 我记得三号四号要一齐 去。系 啊系啊 系啊， 真系我觉得咧，上星期咧睇到喺 Facebook 啊嘛，佢话咧。总之要踢走泛民，今次如果踢走泛民啦，你就要投晒一二三四号嘛。 全踢。 係啊，喂呢个真係 四个一齐入议会。 係啊，正啊，即係你要踢齐晒佢，你就可以踢走泛民。 记得啦，之前 泛民嘅你唔踢，其他嘅就任你踢。咁呢就为 止。好像点心纸咁，你中意边个就玩玩。 係啦， 唔系即系你唔想泛民入呢，就一二三四齐踢。 系咯，呢个真系呢个选举宣传咧，特区政府谂唔到啊，真系。 咪系咯， 系啊，真系天，真系天才。 有人做图添啦，你见唔到咩？咩真系吸晒成 个，啲有咗莲花啲奖杯， 系啊系啊， 嗰啲咯。 佢有你冇咩？ 系咯系啊，即系踢走拉布，踢走掟嘢议员， 最憎拉布嘅我又系。 系咯， 你又最憎拉布。 系咯， 咪咯， 所以咪一直剔晒四个咯，又系。 你都系新东选民，我听讲。 系啊，做咩离身噶？系啊， 唔使离身。 所以我都呼吁所有嘅朋友， 新东选民使咩离身啫？系咪先？ 所有朋友 系啊， 齐剔四个，一二三四齐剔。 唔系投你不会投后悔的一票，有咁多的咁多， 咪咯， 系咪先？尤其是你想踢走拉布议员啊，踢走掟嘢议员嗰啲人 系啦，全剔， 应该系咁，应该 四剔。 讲开呢单嘢又冇办法唔讲新东选情先喎。虽然我 plan 咗第二三次， 但系你讲第二嘢先得噶。 黄台阳好似冇咩值得讲。 唔系哇，唔系啩？黄台阳几多 咁啊？睇你表演 呢啲嘢讲真。 佢咪特登揀只蓝色嘅伟哥嚟到即系助选。 系啊，好多人咧，我睇好多人咧。 黑色嗰边人 系啊， 但我今日见到个报纸个蓝色咧，我就 谂起 伟哥， 直头系本土， 即系本文前嘅色， 本文前 咁就本文前就入伟喂，本文前同伟哥嘅关系咩？系咪而家想知道大家 坚咯， 系咯坚啦，总之就坚啦，系咪？即系本文前同伟哥 金枪不倒啊，到嗰日 系我听今日 而家食咁多啊，真系 话啊嘛，系咪即系呢啲叫做蛇斋饼种啊？ 人哋派蛇仔饼就派啦， 嗱，民建联就蛇仔饼咗，系 係啦，咁你咧泛民嗰啲可能就咩旅行團都係蛇齋餅種， 都係嘅喎，我哋都係嘅喎， 突破咯，唔係蛇齋餅種。 喂 ，prescription 嘅位哥嘢你就拉嘅喎， 喂，降明啊嘛呢啲，勇武啊嘛呢啲嘢，喂掟磚都唔怕啦，掟粒偉哥俾你有咩驚啫？係咪先講真？ 係啊，大佬 一粒偉哥一踢啊， 係咪先？ 咁但係就其他好多嘢嘅喎，有電磁炮喎、 啊。電磁炮嗰個肯定係 砌嘅 勁啊！呢個咧， 你知唔知電磁炮？ 喂，如果呢單嘢真係，如果嗱冇真係唔講住，如果我係香港嘅警察咧，我如果香港警方，我係任何執法部門或者佢有個叫做 EOD 定 DOE， 即係嗰個爆炸品處理科嗰啲人咧，我搜到呢嚿嘢咧，我真係唔會公開。喂，如果俾金正恩知道咧，真係賴嘢。 唔係你知唔知？ 原來香港有電磁炮啊！ 唔係你知唔知電磁炮咧？ 哇！ 係有幾勁先？ 好勁啊！電磁炮。 你知我上淘寶咧，佢話電磁炮咧係可以射到一隻紙杯咯。 咪係咯，幾勁你喎？喂，淘寶。 即係佢嗰個能個威力就係射到一隻紙杯。 嚟喎！如果你 淘寶嘅 係啊，你諗下，如果你再淘下，喂，你諗下，即係金正恩 好勁啊！ 金正恩淘到一支翻嚟。你美國佬你唔驚？如果唔係香港警方，我一定覺得呢個國家機密嚟嘅。 嗱，你諗下， 本文前有支電磁炮嘅，你唔死啊？ 佢係六百人身證，六百支，射到六百隻紙杯。 係咯，梁振英，梁振英行開啦， 見啦， 係咪先？你話禮賓府都收工啦，你個電磁炮對住你，你差佬嗰啲咩水炮，仲有咩音波炮係嘛？係 啊， 行開啲啦！我係如果我係盧偉聰，喂，淘寶淘幾嚿啲翻嚟，天下無敵。 咪咯， 係咪先？你訂磚。電磁炮搞掂你， 但嗰啲 chemical 又係咩嚟咧？你估 嗰啲 嗰啲真係 直 甲化嘅 啊嘛？嗰咩鬼？ 其實即係沙啦， 係 二氧化硅，即係沙嚟噶嘛，係嘛？即係有啲沙喺度啦。跟住嗰啲有啲咩 二氧化 咩硝酸鈣啊？ 貴啊！ 聽講係我嚟種花，即係嗰啲叫化肥嚟嘅。 化肥啊，嗱， 其實應該係我嚟 化肥咯， 係啦，即係 化肥咯， 蘭花係嗰啲物體。 我驚我屋企都有 喎。唔係蘭花係嗰啲啊嘛，佢種蘭花噶嘛，係啊，條尾龍毛同蘭花係。 哦，咁啊，整整下老老實實，哇！我都想去支持啊，黃國昌去出選九月啊，唔係而家啊， 幾時都得啦。 因為佢哋實在太多殺手鐧喺手。 咪咯，呢啲嘢。 即係我肯定呢啲嘢喺 你如果真係整啲即係整啲蛇齋餅種派位哥，喂大佬，你攞幾多嗰啲叫做？嗰啲叫做阿叔阿， 仲有啊，系越老越攞添啊！你唔好以为后生仔攞啊， 唔系 后生仔系唔会攞啊，后生仔得啊嘛， 得佢 六啊岁嗰啲阿叔就，唉， 得佢六百哦。 正所谓真系呢啲有孝道啊嘛，大佬孝子呢啲叫做系咪先？ 哇，又真系 突破盲肠啊！呢次俾佢 系咯， 喂，咁白鸽有冇考虑？ 但系得一百粒啫，边度够 多啲咯？ 佢派剩可能呢啲 咩磨粉加水咁入 可能派剩一百粒啫， 系 系啊， 系喎，一路嗰个选举活动系咪？ 唔系咯，你成日 campaign 咁多，点知系咪派剩一百粒啫？ 领美沙桶咁啊，有个罩喺度，一人斟一杯俾佢饮啊！ 知啫， 饮完隔篱系咩嚟啊？ 一人斟一杯橙汁， 系咪先？本文前系咪先？呢啲嘢系啊！ 死我哋咁久唔会濑嘢 啦！唔系咁，我又唔系咩？ 讲下笑啫，我哋 喂，但系呢周犀利系嘛？你觉得？ 但系拉嘅时候都好多装备，又消防， 屌真系惊爆噶嘛？嗰日佢真系揾啲嗰啲 DOE 嗰啲喺下边准备啊，引爆嗰个电磁炮啊！你唔惊爆啊爆啊爆咁两个单位啊？啊！又话警察又 hea 啦，系嘛？摆明啊，唔系 hea 啦。 你揾到阿城邦伦，揾到郁文嗰本书，揾到嗰本咩 tipping point 系咪叫做？ 吓，即攞个胶袋大大个咁抽住。 因为咧，其实咧就唔系呢个小道消息嚟嘅。我听讲就因为咧查案嗰啲探员，即系我听噶咋，即系阿 Sir 唔好睇下边啲人落去拉我哋。 破门啦！我惊啊！ 我哋冇老人家嘅资料啊，所以 好多嗰啲警方就未进仔嚟噶嘛，未进仔一见到 tipping point 爆噶，哇引爆喎！喂，以为就已经系制造炸药咯，唔睇书啊嘛，未进仔，未进仔做差佬系咪先？嗰啲咩系咪先？系啊！你如果嗱，即系老想要搵个大Sir去，搵个即系督察去，咁佢知道，呢本书我睇过啦，冇料到嘅，咁魏俊仔去搜呢啲，喂爆得，喂仲要话个火花喺度，咁都唔系爆炸品整你班人喺度，你死得啦系嘛？呢啲嘢讲真， 嘉宾立场系个人，纯属个人，与本台无关。 嗱，如果唔系 你都认真啊你， 引爆啊！我见到爆字我唔收你， 系 咪先系啊？系咪先？ 但好多网络有人话，喂呢本嘢即系睇完可以成精，大家都要睇 tipping point。 呢啲嘢，喂，葉柳介紹過，又介紹過，推介書嚟噶，喂 ，New York Times 嗰啲唔知暢銷書榜長年 邊度買到啊？而家 啲嘢撳會唔會俾我撳出銅鑼灣書店有得 賣？打俾你 friend 啦， 可能有得賣喎，銅鑼灣書店嗰啲， 咁話六百個啊， 係咪先？嗱，你諗下，如果見到咁樣 tipping point， 跟住見到呢個咩啊，城邦論。 都如臨大敵，又話廿三期，又話係咪要乜乜乜乜乜？你揾到嗰、那個呢、這個叫咩電磁炮係嘛？跟住仲要揾到偉哥，又揾到警棍。 喂，揾到警棍使唔使死咧？呢煲嘢， 呢啲嘢咁太子叫喺邊度嚟咯？呢啲唔係老實講，呢啲嘢攻擊性武器 冇得賣喎。 你加生果刀都攻擊性武器噶嘛，大佬？威、文你知啦，生果刀。 但嗰支嘢我思怡系有思路 呢啲嘢， 但我知，但我思怡嗰支警棍系有思路喺差人嗰度嚟喎。 唔系咁，佢哋执到唔系执到未交，执到未交翻俾警方啫。呢啲警棍嚟做乜啫？佢哋唔会剥翻警差佬个头噶嘛？对等武力，而家差佬开枪，佢哋执到警棍唔会。 啊，唔系，我知啦，呢支棍一定系同黄仁达练练武用嘅。 我唔知道。 你要知啊，黄仁达话嗰时俾啲警棍帮啊嘛，佢话冇乜力啊嘛， 系啦， 肯定俾人行尸帮得多。 爱嚟系即系练 训练。训练下个沟头，睇下搏几多嘢会流流血， 铁头功，铁头功，系嘛？ 咁但系佢训练完，使唔使叫阿黄秀？唔系，使唔使叫阿秀慧都？ 皇后 系啊，阿皇后都要训练埋。 皇后第一就问下阿芝嘢， 究竟呢支 有几长？ 有几粗啊？几长？ 有几粗？ 阿达，你拎出嚟睇睇，有几长？有几粗？ 呢支成身叔犀利喎， 都有几长啲咁样。嗱，呢啲佢哋嘅事，我哋唔好讲啦。 吓， 我想走啊！而家。可唔可以熄咪走啊？ 我救命！ 救命啊！好，继续。 你真系濑嘢，呢次真系濑嘢，濑嘢今次真系，唉，真系讲呢啲嘢，一开波讲呢啲嘢，真系呢啲嘢系咪先？ 系啦。唔系，但系我坚想问，如果真系喺 Facebook 嗰度话让砖头飞呢啲咁嘅嘢，你觉得过唔过得入咧？ 点过咩啊？ 告你 一六一煽 动 咯，告你煽动 暴动咯。得嘅，得嘅，我观点判咯，实可以告你啦。 唔系佢第二， 唔系同埋佢喺现场啊嘛，唔系，诶，不过呢啲我哋点知啊？差佬要告咪告咯，系讲真。喂，同埋如果而家告得入啊，你咪多个分章。 但老实实，即系俾我，我觉得，黄颓啊拉早咗四五日咯。如果你俾着我系 August 呢套戏嘅话咧，我会礼拜五六先俾人拉。 唔系、哦，调翻转，有啲人话系咪咩？呢个曲道员嗰啲系咪差佬同佢一齐？ 做 戏出嚟， 但系搞笑喎，沈伟哥 老老实实，唔系头先讲嗰啲冚棒都系次要，但系嗰五十三万咧，如果我黄台阳就唔会俾人收到嘅，即系我肯定将你五十三万移，即系交送咗俾阿边个？喂，你点知你五十三万攞嚟做乜啊？分明系找数啦！ 你想讲咗伟哥先，讲五十三万 啊？你讲， 唔系即系 伟哥先， 即系如果个剧本系 伟哥会有啲 剧本系夹咧，即系唔好守到伟哥，伟哥系即系搞笑咯。 唔系而家好多话系咪差佬斋度噶咁样嘛？ 系咯， 冇点知啊！真系呢啲唔知喎，差佬乜都有啦。 喜剧噶，伟哥 真系要记住，差佬真系 笑噶， 差佬可以玩自己个女，可以玩自己个女条个同学。差又可以偷啊拐骗，差又可以叫霸王鸡，乜都做得出噶嘛？差佬呢啲老实讲呢啲嘢，咁多执法人员上咗屋企，咁多一百几个人，每人拎粒出嚟真系可能有一百粒噶、哦，你唔知噶、哦，你 愿意摆低一袋， 你知我哋 同埋 香港执法人员有几精， 即系搞笑到系嗰啲色系真系本土本文前个色嚟噶嘛？ 会唔会 PS 潘都差唔多噶、 即系完全，即系你话搜到咩硝酸胺、醉月异醇二氧化。龟大麻伸缩警棍即系型啊嘛，呢啲系咪先型？ 唔系，我谂你 我谂到伟哥， 唔系有好多你错晒用神，即系啲伟哥咧就唔系攞嚟食嘅，攞嚟卖嘅。之前嗰啲卖晒， 我就变咗 物 物心啫。 呢啲點知？唔係有好多女女而家喺網上面就話要求阿台養 B B 解釋點解你 包括阿米草啊嘛？ 點解又 嗰個帶咗男人假髮嘅女人啊？ 點解你又要點解你會米草男人一齊噶？點解同個男人一齊你有咁多偉哥噶？你台養你快啲解釋啦咁樣啊嘛？ 係喎， 唔係咯？喂，你想點啊？ 佢會唔會怕黑啊？所以食啲偉哥 玩滅咗 啲藍色嘅嘢係 咪先？ 一百粒會食到二百真係金槍不倒啊！ 咁五百幾萬就真係有啲可疑嘅。你著草係咪真係諗住著草先？五百幾萬？ 唔系佢又话嚟找律师数，但我就问，如果 你筹嗰啲钱嚟噶， 市民嘅捐款你唔入银行，费事俾人查到咧，好正常。但系嗰啲应该系碎湿湿，廿蚊又有，五万蚊又有，一百蚊又有。而家冚唪呢啲系 唔系？我睇古惑仔陈小春去台湾着草都系拎只金捞嘅啫，点解拎现金嘅未嘅？ 系咯，同埋都唔唱， 同埋又话 另外 玉 碎 不有咯。同埋又話不作瓦全咁拎啲現金嚟做乜啫？ 係咯， 係咯，又冚包散㗎嘛，又去嗰陣拎現金嚟做乜？ 如果我準備俾人拉，我就唔會擺五十三萬同我一齊俾人拉啫，冇呢五十三萬。 不過唔係講到尾，因為 佢都係喺朋友屋企俾人收。 哦，咁係呢咪呢啲嘢 朋友嚟？呢啲嘢唔知係咪朋友嘅，老老實實就呢啲。 但係都少擺莫桑文燕金喺屋企㗎嘛。 嗱，公屋富户真係好多嘅，老實講。 嚇、 啊！齊齊齊合萬 cash 又大牛金牛，打麻將輸唔咁多啊！ 你天水圍， 我話而家 number 添啊！ 唔係啊，你 我知 你公屋 封利是， 咪咯， 好嘢 好嘢， 解決盲搶。 嗱、啊，你公屋入邊 呢、這個姓黃嘅、啊，我哋冇同佢 拜日利是錢嚟嘅、 啊。你公屋都可以有錢人㗎嘛？ 係， 我聽講唔知赤柱定邊條村嗰公屋入邊有泊法拉利喺度嘅，個停車場係咪先？咁咪幾出奇呢？有幾廿萬，係咪？ 尤其是封利是封正， 如果淨係得沙田啲嗰啲銀咩花園先至可以有咁多現金喺屋企， 咁啊 係，唔係咯？封利是又得係咪先？ 但我唔知封咗幾時， 係咁唱多咗嘛？可能 係 係咪？或者會唔會之前我哋諗住開檔啊？篤魚蛋嗰啲數嚟啊啲， 唔係我賣魚蛋， 賣魚蛋 賺到翻嚟嘅。 哦，佢都有份賣原來 魚蛋數嗰啲咧，係賣啲會唔會？同埋唔係貨，一係就貨金。唔係喎，呢如果貨金會唔係皇上嘅錢？ 唔係，佢擺到明就係貨金啦。佢話 呢係咪咩咩二血少年軍啲數嚟㗎？呢啲係咯，會 你問我 阿皇上啲數會過佢手唔係嘛？阿皇上啲數會過佢手， 我 唔似信得佢過喎。 你唔係想話皇上啲數唔清唔楚啊？馬飛敏 哦哦， 即係我唔係馬飛敏，你話係啊？ 咁啊，打下打我啦， 呢啲唔係，皇后關心過我哋嘅呢啲數，呢啲應該。 咁你覺得佢係咪會有助阿六號嘅選情先？ 有喂幾用啊！如果佢俾人拉出嚟， 用我覺得鬼哥真係搞笑咯。 嗱，威文咧啱啱嗰塊啱嘅，你話咧，即係如果佢啱啱之前咧就匿埋咗、著草咗，即係去抄阿陳谷嗰、那個遺書啊嘛，認為玉碎不作瓦全嗰樣嘢咧，其實大家都知㗎啦。佢哋就學咗當年咧 咩老事件啊， 個老事件都有陳谷㗎嘛，就話咧我不知道我會在什麼地方，所以乜乜乜乜乜乜告同志、告同胞書咁樣嗰啲嘢啊嘛。 係咯，錄音 咁咯。嗱，即係呢個後話啦，佢學陳谷呢樣嘢就，但係佢匿埋咁多日，如果好似威文話，即係我某程度上同意嘅，譬如匿到埋到星期三， 嗯， 忽然間就去自首，或者就叫差佬嚟拉我， 或者有段片啦。 諸如此類啦，唔係佢一定要出嚟嘅，佢 一定 要俾差佬拉，一定要俾差佬拉，扣到48，啱啱 好 六 二二七 一出翻嚟， 或者嗱，我唔知會唔會扣，繼續扣佢啦，通常都唔扣噶啦。 扣咪你星期六， 星期六啊嘛， 上唔到 call 啊嘛，可能扣。 唔係話星期五，總之佢譬如星期三扣到星期五48，如果48啱啱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咧，就 上 call 噶啦呢啲。 過嚟，啱啱好星期日出翻嚟，咁你就最後一個武器出嚟就。 唔係最好就係俾人拉嗰時，俾人打落口中面中添，口中面中拉 差佬唔會打， 可能打咗噶啦， 一定係差佬噶， 唔會呢啲唔會， 笠咗膠袋你鬼睇 你 咁， 唔一定係差佬， 唔係呢啲佢一定會出牌俾人 俾人拉，同揸麻將數咪打出佢咯， 唔會呢啲最多係揾人督佢咩嘅啫。你睇唔到啲地方嘢嘅就係咯，你佢有頭有面，扯你梁天琦隻手俾人話整親，你都睇唔到啦，佢扮嘢啫，邊度敢打你啫，係咪先？你三指冇人咁喐啦嗰陣時，大佬你七成 三指同啦， 即係你因為你係有咩啊嘛，你係人人見到李差佬一定唔敢喐呢啲人㗎，你只要覺得如果我係皇上咁出名，我都唔怕俾人睇企喺最前線啦，你咁打我。系咪先？ 咁啊，所以真系要出名嘅。如果唔系，真系好危险噶。 要出名咯，系咪先？真系，如果我落去，我肯定蒙晒面啦，大佬，系咪先？ 你有冇粉落去？ 系啊，呢啲嘢。 唔系我似，睇下你蒙住面，好似我都睇过你啲新闻片喎。 你估个个都系脂肪咁容易俾人？诶，唔系，如果个个都系脂肪嗰啲样咁样咁咩？我见到 你 唔系 上 唔系嗱我就讲，如果你形容我最多咪我咧，三零岁，肥肥地，戴眼镜。哎，林顺天嚟咯，你咪林顺天咯， 个眼镜圆咕碌咁咯， 唔系咯，林顺天咯，即系我咪林顺天咯， 系冇冇林顺天扎辫啊嘛，你扎辫。 如果林顺，但系林顺天如果 唔系你似脂肪噶，应 该林顺天 肥版脂肪， 林顺天蒙住咧都俾人认到嘅， 咁啊系， 要好大块布先蒙住个头， 嗰啲嘢咯， 佢太细块蒙。 系啦，讲翻转头 吓， 选情。 咁你话差佬，你话差佬， 影响个选情。 你话差佬琴日拉佢，咁你问我，我觉得佢系太早咗嘅时机。咁但系调翻转头，即刻有人话啦。系咪夹埋噶差佬？ 好难夹， 拉你，即系点知啫？而家够有人话，喂，够有人话差佬当日啦，特登年初一、年初二嗰晚，特登少啲人都入去订，跟住咩噶嘛？系咪先？系啊，呢啲嘢咁样嘅话，你话咧，你搵到佢出嚟，拉咗佢，扣佢几日，星期三出嚟，早两日出嚟吹票咯。我你话斋打佢两锤，仲悲情。 系咪 先？讲到尾佢都系打嗰只牌啫，悲情牌。 眼镜烂挑埋噶嘛，几可怜啊！走出嚟拉票。 少啲，唔系你问我咧。 早咗咯，所以 对佢哋嗰班基本盘嚟讲咧，即系本文前嗰班，即系伟哥即系识嗰班人嚟讲咧，就一定系可以压票佢哋去 去投票嘅，哎呀好惨啊，点点点啊，乜乜嗰啲嘢咧，你由头到尾，你阿黄台欣录嗰封信个目的，最终目的其实都系谂住吹票啫嘛， 梗系啦， 系咪先呢啲样嘢？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讲翻嗰个录音，我就觉得矫情咯，即系你学得太过。太生硬、 嗯，你指導下，如果有咩我聽下 呢啲嘢，唔即係你，我覺得譬如你整個錄音，你咁生吞活剝咁樣去學民進黨呢樣嘢咧， 佢已經冇講國語噶 咯，唔係即係你一睇出嚟咧，睇下矯情啊！你講嗰樣嘢，即係香港人唔會，即係除非你係好 die hard 嗰啲本民前啲 fans， 如果唔係一般香港人咧，唔會覺得你係你即唔係你估你真係會去自焚咩？如果你自焚當晚就自焚咗啦，係咪先？即係你唔係你講呢樣嘢。但冇人信你真係最后会做玉石俱焚呢样嘢出嚟㗎嘛。你叻嘅你最多咪 自首 咪坐监囉。 坐监囉。 係咪先你唔会真係即係好似当年民进党咁样。因为事实上点解呢 当年民进党咪有时党係真係俾人告嘛。好多人坐咪八年监。 因为当年台湾仲有政治暗杀嘛。个背景喺度。 即係会死得人嘅。 因为你咪阿扁个老婆真係俾人车跛咗㗎嘛。佢真係有政治暗杀嘛。所以陈谷讲嗰样嘢，佢唔系因为要坐监，唔系因为佢惊要面对嗰啲司法制裁咩咩咩咩嘛，佢系惊俾人政治暗杀，同埋佢入到去去坐政治监，去到绿岛系嘛，嗰啲叫做系嘛，喺入边真系可能不见天日，死咗出唔翻嚟，掉落海，随时发生啲事噶嘛，即系个背景系咁啊。香港老实讲，而家俾人拉咗，当然好清楚啦，入到去 我冇俾人拉过， 唔系即系你唔系即系你帮佢哋啊嘛。佢哋嗰啲權利，我自己覺得啊，拉入去嗰啲人嗰啲權利，我相信基本上係保障到嘅。即係你話要揾律師 ，proper 嘅一個搜證程序，落 charge 又好咩都好咧，我相信啦，基本上係OK。即係你唔會覺得有喺成個程序入邊， 即係冇太過分。 咪成個程序入邊，你唔覺得有一個所謂黑肉啊、砌生豬肉啊屈你啊嘛？嗱，譬如你好簡單， 喂，而家不跟電磁炮咯，出邊啲人已經覺得。 嗱，如果咁講啦，但唔係，但最終咧，你搜咗證之後咧，你舉證喺你譬如你抄到舉證 ，DOJ 告嗰陣時，你個 court 係點樣審啊嘛？即係你而家唔係六七年嗰陣時咩緊急狀態令，跟住啲法官就話哦， 梁愛詩咪就話啲官咩落渣咯？ 你嗰、那個曾德成派傳單，你俾人判兩年，你唔係嗰個年代咪已經？如果你而家咁，即係啲官係咪咁樣判先？即係會唔會咁樣判先？ 哇！咁判真係實。 即系嗱，我又唔系法律界人士啊！你问我，你未判，我唔敢，我就唔会咁样判断话，啲法官一定会判重判佢哋咯。或者梁爱诗嗰啲讲法，啲法官唔会讲，我就唔会咁讲，因为你咁样 系咯？点解佢咁讲？ 我马道立话斋，或者学任何大律师公会啲人话斋，你咁样批评过嗰个法庭，其实你都系唔尊重法治啊嘛。即系佢判咗之后，你可以去评论或者去质疑佢。佢未判，你唔能够咁讲。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即係正常一般人你或者係去睇嗰陣時候，你唔能夠，當然你可以好陰謀論去假設或者乜乜乜嗰啲嘢啦。 即係政治檢控咁樣。 係啦，你哋咁一定可以咁樣講。譬如你問我，而家譬如你問我，至少我睇唔到一個政治檢控，或者有個政治審判，我淨係見到一樣嘢就係政治搜證嗰個所謂環保倉。得啖笑，你都得啖笑噶啦，系咪先？你拎到啲西瓜刀，我睇得出嘅。我嗰日睇新聞，十八把刀啊嘛，菜刀、西瓜刀、生果刀、戒刀、剪刀。我问 剪刀系咩？ 剪刀系刀嚟嘅咩？剪刀唔系刀嚟嘅，因为我死同 都计两把添嘛。 跟住我就我哋大家讲，诶、哎，啲魏俊仔系咁噶啦，有刀又当。 哎呀，又讲、 哎，又讲魏俊仔对唔住。即系嗱，老实讲，十八把。即系 Raymond 啊 ，Donna 啊，有 屋企咧， 有屋企一定有， 随时有28把啲刀嘅、啊，系咪先？ 廿把到啦。 咁好啦，你拎出嚟话，喂，呢啲系攻击性武器，啲危险武器啊。跟住原来个箱入边咧，即系嗰个所谓环保箱入边， 系咪？ 唔系有锤仔，有铁笔，有锯，呢啲你唔拎出嚟嘅，点解？喂，呢啲咪呢啲都系攻击性武器嚟嘅、啊，铁笔唔系攻击性武器咩？系咪双流通唔系咩？系咪先？我真 系一 沓热 血， 系啊，系啦，喂，咁多书，喂，你唔拎一周刊出嚟嗰日，你唔拎本，你唔拎本，你唔拎本星出嚟，你唔拎本苹果报出嚟，屌你拎本热血出嚟，喂，嗱，即系嗰刻我都有少少瞪啊。皇上唔睇咯，喂，齐不过可能佢觉得好威嘅。哎呀，我只要同国师齐名啦， 唔系嘛？ 系啊，几咩系咪先？哇，而家即系嘛，佢哇，原来于少年同呢个城邦论系可以成为呢个 执粒咯， 都系 系咪先？ 执粒噶咯，已经。 诶、哎，呢 但 系 国师讲英文嘅，点解？ 国师系去德国留学噶嘛？ 都系讲德文噶嘛？ 德文冇所谓嘅，德文德国都系讲英文嘅，唔系佢中大英文系噶嘛？ 哦、oh, ， 你系呀， 系咩？ 佢中大英文系噶，国师 死点解咁嘅一个人， 系啊， 怪嘅， 你嗰 唔係國師唔係怪， 係我怪， 唔係怪， 唔係啊！國師有兩個毛噶嘛，食食藥毛同埋未食藥毛噶嘛。咁我你見到就係未食藥毛咯，係啊！ 我記得台上 佢有兩個毛噶嘛， 英文毛咯， 係啊，佢兩個嘅， 佢包裝到自己係一個好左 前衞 噶嘛， 同埋未食藥噶嘛，佢有。咁你睇下你撞咗嗰時係佢有咩狀態咯？食咗藥同未食係唔同嘅呢啲，係啊，即係咁樣咯。 屌！而家大陸唔係而家外國有亦都唔興啦，佢講英文都救唔翻佢本文錢噶嘛。 本文前你都知救唔翻，可能本文前几劲，佢哋话多票过阿岳少啦。 唔系啊，法，我同你开个盘都得啊，你几多少？三万， 让三万票。 唔系，佢攞到唔过三万。 即系让三万定系赌出？ 俾个电话你，打俾大班，大班收盘，大班收。 我同你赌啊，你 大班好近噶个盘。 唔系咯，我俾唔到啊。 佢一比一赔加九个好近噶个盘，佢唔会输噶。讲到你，我记得佢讲，我昨晚听佢讲，屌咁细鬼同你赌，你都唔输嘅，系咪先？又话要多票过杨岳桥，唔知多票。如果佢咩多票过杨岳桥嘅，唔知乜乜乜先至当佢输。大佬，屌大班同大班赌点会赢啊？大佬佢讲嘅呢啲嘢噶， 咪系 咪？ 转头翻嚟，转头翻嚟啊！